更多有趣的故事、啊、回到直播间。我们记得啊，当时是送出了很多国礼，特别的精致啊，有给各国领导人的，也有给配偶的啊，都送了什么？可以让沈老师给隶属一下。 一共是啊，有三套六件。对，我们三套呢，指的就是说元首礼呢有三件，然后呢配偶礼有三件，这是一共它的总的数量。这里面设计的工艺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北京常见的这个景泰蓝雕漆，还有咱花丝镶嵌螺钿，还有錾刻，包括精绣啊，这些都是每一款产品里边都有这种工艺，而且有的产品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工艺的一个结合。 就是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甚至三种都有可能。 其实他说的这个元首礼和配偶礼哈，实际上它是成对出现的，就是这个元首送一份元首礼，然后再送一份配偶礼哈，这种。 对， 就夫人也不能空着手。 没错 啊，你来了嘛，肯定是都得有。对， 而且就是给配偶的这个礼品啊，花了好像，也花了很多心思啊，就是和他的性别身份也非常的契合。那说到国礼，其实由来已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国礼就出现了，国与国之间要互送礼品。 这个你要说往前找，什么叫国礼？刚才咱开头也说了，国家的名义赠送的这个，再往前呢，比如我们中国自古这个礼仪之邦嘛，这肯定就是对于这个礼仪这一块是要求特别高的。自古我们国家又是一个在这个文化层面又是一个中央之国，那个时候呢，一般都是以历朝历代都是对周围的像小国呀，包括附属国呀，我们都是一个赠送，包括甚至是一个赏赐的一个态度，叫协和万邦嘛，就是这么一个。但真正咱们这种国礼呢，可能还是建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那需要国与国之间一个平等对等的这种友好交往，国礼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那古代啊，其实也留下了一些类似的文物吧，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互赠的礼物，和我们今天互赠的礼物肯定是不大一样的。 对，那肯定是啊，过去的呢，一般都是要体现我们这个中华啊，这种泱泱大国的这种气度，实际的一些实用的价值的，还有能体现我们中央政府的这种权力意志的，可能东西会居多一些。现在呢，我们新时期的国礼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交流啊，包括友好往来啊，甚至说这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和这种对等的这种关系。 其实东西也不一样，像古代，比如说越南哈，当时给咱们中国送什么？送大象，这个是吧？也算是国礼， 就特色土特产。 土特产。 我们这儿产土豆，给你来点儿。 最有名的，我们知道明代的时候，宣德帝那个时期呢，就是暹罗国，就是现在的这个泰国，他赠送一大批的叫封魔铜，这个质量特别好的这个精炼的紫铜。以前呢，咱们国家的青铜器会居多，那它这个材质和工艺啊的这种，尤其这种精细度可能不到，但因为有这一批的封魔铜，所以那个宣德帝本身嘛，他也是这个信仰道教，对，所以他这种求仙问道的思想比较兴盛，所以他就要求用这一批铜做这个宣德炉，后来这个特别有名的宣德炉。 不一样哈，就是表示自己的一份真心诚意。 对对对， 我们这儿什么东西最好，也许你那还没有，那我就送去了哈。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那在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啊，当时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礼物叫丝路绽放，我们通过名字就可以看到它反映的主题啊。大家如果看不到或者想不起来了，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推送的第一条就是国礼，里面有上面我们刚才说的三套啊，六件这样的，六件套这样的礼物，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丝路绽放，这个是雕漆作品，非常非常的精美啊。它的制作之繁复啊，工艺之精湛，我们让沈老师给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丝路绽放啊，它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元首礼跟那个配偶礼，它是一套两件，元首礼一件，然后配偶礼一件。那这里边呢，就是雕漆这种工艺是在我们这个历年的国礼里边，去年是第一次使用。雕漆这工艺有一个特点，就是工期特别长。我们一般的 一层一层的刷， 正常的一个叫赏盘吧，就按照正常的工期的话，这一件东西就要将近半年的时间。 对，它其实不仅仅需要精湛的手艺，它还需要非常长的这种时间上的投入。 对， 这个东西你是急不来的。你想一层一层往上光漆得光那么多次啊，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精雕细刻细细打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丝路绽放配套的 另一件也是一个雕漆的作品 的，对对对 啊，我们在公众微信号上啊，北京文艺广播是可以看到这个捧盒套装的，这个也是非常的细致啊，嗯、有这个捧盒，有丝巾，还有丝巾扣，是吧？ 对对对、嗯，它是一个套装，嗯，本身就是一个套装。最最关键的就是说，因为它是配偶礼嘛，其实涉及到各种工艺。主题是雕漆，这个雕漆的工艺，但是上面我们做的还有花丝镶嵌工艺、嗯、配的这个丝巾呢，是咱们老北京也是叫燕京八绝之一，叫京绣工艺，就它其实本身就是由我们各种传统技艺组成的一种很精致的实用器， 而且打上了我们北京的烙印、啊、 对 对、嗯、我也想说这个、 嗯、那这种雕漆作品做成了之后啊，它是不是比如说它可以耐腐耐潮，它是不是可以经历时间的这种考验？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中国过去出土的一个叫朱漆大碗，朱漆大碗应该是在浙江那边良渚文化出土的，距现在有7000多年的历史， 七千多年的历史啊，新石器了吧？ 所以你看它一个那个时候的漆，如果你保存环境好的话，它就耐腐蚀，包括耐潮耐。 因为前期时间成本就够了。 对对 对, 对、 啊。 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雕漆啊和这个景泰蓝、 嗯、 因为景泰蓝实际上也是非常珍贵的。 嗯。 就这个雕漆和景泰蓝，他们如果说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嗯、谁的价值更高一些？ 他问我了，我回答的是 A。时间成本更高， 但从它的历史角度来讲、 嗯、 可能应该还是景泰蓝。 景泰蓝 呢，过去这个俗语叫一件景泰蓝、嗯、十件官窑器、 哦、 就是一件景泰蓝它能抵十件过去官窑的这个瓷器。 哦，景泰蓝的这个高度有这么高、嗯、 对，过去它是皇家专用嘛， 它是明朝有的啊，就景泰年间巅峰、 就是、 然后清朝就是大规模的开始生产、 就是、 工艺成熟、 嗯、 但现在这种评价还适用吗？ 其实中间有波折了，最早可能就是景泰蓝这种工艺呢，它毕竟是外来，元朝的时候统一整个、 嗯、 从西域传过来， 嗯， 传完之后在明朝应该是景泰年间是当时的一个高峰，是以蓝色为主，俗称景泰蓝。 嗯， 那它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它其实成为皇家尤其是皇帝本人的一个专用的一种工艺，因为铜的这种材质啊，过去就是叫金，铜就相当于金，我们过去铜钱它是可以当钱来使， 说金一般都是指的铜， 对对对、嗯、所以你看它大面积的用紫铜能做整个器物，这个投入是 只有皇家 才用得 起， 尤其是乾隆这个皇帝、嗯、暂且不论他的审美如何、嗯、但是他这个不惜工本的这种宫廷技艺的投入还是有贡献的、嗯、 以国家的名义互赠的礼品称为国礼，在国礼当中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有的是传统的土特产品和奇珍异宝，也有令人诧异的特色礼品。您知道传统的四大国礼分别指的是什么吗？古代和现代的国礼有什么样的区别？两年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2017年送了什么？国礼设计当中常用的文化元素有哪些？本期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讲述神秘的国礼。 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和平而繁忙的商路，也就是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打开，这是打开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通道。古代西方人首先是通过从这条丝路上运去的丝而了解中国的，称中国为丝国，同时中国人也因此而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西域的葡萄、胡桃、石榴、芝麻、黄瓜、葱蒜等农作物，以及音乐、魔术等等，统统传入中国，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中国美丽的丝绸、瓷器等工艺品，以及冶铁、凿井等等先进生产技术也传到西域，进而传到欧洲，促进了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刚才听了一段特别具有历史感的纪录片的片段啊，他说到了丝绸之路啊，在贸易上互通有无，文化的包括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西域传来的啊， 对，像葱啊蒜呀的哈， 胡桃啊，其实它是带着 标签的，你一看到壶，基本就是从西域传来的。那说到这个我们的国礼啊，去年一带一路的这个国礼当中有很多其实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啊这样的一个商贸文化上的交往。 我们像那个和合宝鼎这个珐琅器，它也是景泰蓝的，它呢其实一个鼎，当时选这个鼎的概念也是说就是鼎力合作这么一个寓意，因为这个一带一路上的所有的这些国家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倡议能实现国与国之间这种合作交流，所以这个鼎上头呢就会用到很多跟这个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元素和符号，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上面盖的部分会用到这个飞天的元素，就飞天我们知道敦煌嘛，敦煌它其实是路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用飞天来代表的这个路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呢是中间这个金属錾刻这一部分，我们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创新，以这个大雁塔为起点往两侧，右侧呢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这个海船扬帆啊，还有这种波涛汹涌的这种海上的一些场景。那左侧呢就是陆地上的，它有骆驼这种驼队行进，但再转过去还有这种飞天的一些金属的錾刻图案，所以整个构成了一个一带一路的整个的一个场景。底下这一部分呢其实用的是有一个我们叫传统上叫切曲纹，它其实是一个上下转折的一个纹样，但其实它有点像水纹， 对， 我们也是呼应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它整个的器型呢也是有一个上下，就上面那个盖儿跟底下那个器物呢它是可以榫在一起的，就我们在耳的部分呢是做了一个榫口，上下可以契合在一起，所以叫合鼎，这个鼎力合作合作共赢的意思。 其实每一件礼品都可以细细的去欣赏、 对对对对、 每一个纹饰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对对对， 我们这个鼎是三足的哈、 对， 其实鼎也有四足， 方鼎一般 方鼎是四 足 的， 这个圆鼎可能其实这个三足的居多。 那圆和方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应该没有，过去像我们青铜器里边其实圆和方都有，最著名的就是商代的像我们这个现在叫后母戊鼎，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方鼎，这是祭祀作用，圆鼎也一样，只不过呢最大的区别在于越往前鼎一般是不带盖的，像这个鼎带盖它其实就是周代的，仿制于周代的一个叫三阳鼎，鼎嘛后期就开始带盖了，更多的是作为礼器来使用，过去叫这个王和这个君他之间用的这种 礼制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皇上是九鼎八簋是吧， 他 有不同的说法嘛？ 对 对 对，过去到了东周这个战国时期，他可能就乱了，什么人都可以使了。 问鼎中原， 对，想问鼎的我就用一下啊。 对，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有一件景泰蓝的礼品啊，国礼叫共襄盛世，乍一看挺像青花瓷的，但是它其实是景泰蓝的工艺。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说说这个共襄盛世。 这个作品的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先是它的器型，因为我们知道丝绸之路嘛，它其实就是中西这个文明的交流，还有包括贸易的交流，那这个器型叫抱月瓶，有时候也叫宝月瓶，这个器型它其实就来源于这个西域，就是马上民族游牧民族，他们平时用的时候呢，包括他们饮水啊饮酒啊都会随身带一把壶， 对， 所以这个壶它俗称还有一个名字叫扁壶。 后来我们去看瓷器的时候啊，它入主中原之后这些已经用不到了，但是它在瓷器中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器型， 对对对， 就是它比较扁，因为它要放在马上嘛， 对对对， 你弄个圆的它都 弄不 了 了，也不行， 它放在扁的就相对比较御贴，然后便于携带， 对对， 这种器型也很典雅，很好看啊。 这种器型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个丝绸之路的功能，还有它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这种传承这种交流的这种作用。另外一个就是青花瓷的这个效果，青花瓷我们都知道它也是元朝，有虽然我们知道有唐青花，但是真正青花鼎盛还是在元朝，对，那元朝也是经过这个丝绸之路，尤其是像釉料这一块，主要是指的是苏麻离青这种釉料，它通过传入了中国，所以青花瓷本身就是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让它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用在一路这个峰会上也特别的恰当。 对，有一种说法，其实这个青花瓷本来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对对对， 他说用两种特别美的东西，一种是中国的青花瓷，一种是西方的印象派啊，有这样一种说法。 对对对对， 所以说它本身就特别美，出现之后在瓷器中就占了半壁江山啊，后来粉彩出现了才慢慢的退居一半的这 种地位啊。说到国礼啊，我们要说说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啊，这份国礼显得尤为的珍贵和重要。这份国礼是什么呢？ 陈老师说到雕漆是去年是第一次出现在国礼设计当中。实际上国礼它最常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是景泰蓝。 景泰蓝哈， 第一份应该叫第一套国礼哈，它也不是一件，实际上第一份它也是有一个系列的，什么台灯啊、烟具啊、金漆套盒， 对 对，景泰蓝的工艺哈，当时还是挺朴实的哈，您看都是台灯啊、烟具， 它还是具有很强的这种实用价值的。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呢，跟这个林徽因先生还有钱敏华先生，包括我们蔡昌奈先生，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渊源，包括我们非常有名的梁思成先生。就景泰蓝这种工艺到这个建国以后，其实已经等于说濒临灭绝的一个地步， 之前那么多年的战争， 战争这么多年啊，其实很多的艺人啊，很多的工艺，还有很多的这种都几乎没有人这个来继承了。当时也是这个林徽因先生看到这种现状之后呢，专门成立了一个这样的景泰蓝的这种抢救小组，当然带着钱敏华大师还有这个蔡昌奈先生一块来做这些事情，最后才有了这一套我们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景泰蓝这种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看资料里面还提到说，这个林徽因当时她看到古代的景泰蓝，实际上它的图案是比较简单的、单调的，有什么荷花、牡丹、钩子莲，图案不多。然后她是后来正好也是考察敦煌，因为建筑学家嘛，考察敦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非常有文化的图案，然后她就把这些图案拿了过来，就丰富了这个景泰蓝的制作工艺。 这是我们说到了第一份国礼啊，在1952年送出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速成的必速朽，这句话如果翻过来啊，可以放在国礼上。前期的打造，从设计到制作到最后成型，它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成本的投入，它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实我们经常说匠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也许我和文杰这种啊，他不是有一技傍身有手艺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能做的事儿做到最好， 这就是工匠精神。 我觉得这也诠释了工匠精神啊。 对， 说到一带一路的国礼，其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不一定有物质的载体，无形的东西也可以进行更深刻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经常见到竹子，但是您听过竹音乐吗？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来听专题节目《竹乐悠然》，为您讲述一个竹乐团、竹乐曲和国际交流的故事。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后出勤，活灵活现的鸟鸣、鸭叫、蛙声，听起来自然亲切。管琴等不同竹乐器的配合，让整首乐曲呈现出清澈爽朗、活泼空灵的意境。竹乐曲《竹翠京城》获得了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它的出品方是北京竹乐团，团长王威上世纪90年代从东方歌舞团离职，献身竹乐和竹乐器的搜集整理工作。如今从云南到台湾，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他收集的竹乐曲、竹乐器来自东亚、东南亚各大竹产地。 竹子实际上你要不注意吧，也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实际上包括老百姓也好，跟笛子呀、听箫啊都熟悉。但是你要想把它做成一个乐团，那还是一个偶然的一种想法。 不论中外，用竹子做乐器并不稀罕。自古至今，产竹的地方就有竹乐悠扬。俏皮的姑娘用竹叶一卷，便能吹出悦耳的声音。牛背上牧童吹的竹笛，苗族村寨里经常响起的芦笙，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竹板，都是竹子做的。 爷们都来听，都来听听莲花落，听我来小秋莲一套。 经历历史的演变，笙、管、笛、箫，至今仍然在中国的乐器乃至中国民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权威的这些刊物记载，从吹管乐师来说，一多半中国乐器都是竹子做的。如果没有这些笙管笛箫啊，那可能中央民族乐团也好，任何大的民族乐团啊，就是相当困难。你像京剧里如果没有京胡，昆曲里边如果没有笛子啊，如果什么河北梆子、山西梆子没有这些笛子，什么这些地方戏曲的这个音乐的主旋律就没有了，主要的伴奏也没有。所以中国民族音乐里边竹子乐器占的分量非常重。 不过中国人对竹乐器的认识更深一层，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陈自明是研究亚非拉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的专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他是中国最早接触国外竹乐器的一批人，也第一次听到了竹乐团这个概念。 1975年菲律宾总统访华，叫马克思，夫人跟着来了，夫人是很喜欢音乐的艺术家，就带了一个竹乐团，整个都是几十个人的，8岁到18岁的小孩组成的。 当时的乐器有什么？你还记得？ 有啊，当然有啊，有竹板琴，有竹筒、竹圈鼓，有竹笛，有竹摇的安格隆，6-7种乐器吧。 东南亚竹产地有丰富的竹乐器，随着菲律宾竹乐团的访华，很多竹乐器逐渐被介绍来到了中国。 东南亚各个国家也都有竹子的乐器，当然他们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完全变成一个竹乐团，但是像印度尼西亚的安格隆，世界文化遗产很多，我们中国也竹子做得很好，我们人也多，完全可以 做这个，甚至也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真正付诸实践那是王维。 一位西洋乐器的乐手却毅然决然地把心血都扑在了竹乐团上。王威说，这个机缘其实很偶然。 我本身是搞演奏出身的，就是拿着谱子去拉啊，去研究乐器，这是两种行当，不是一个专业。而且你从这个了解乐器到制作乐器，那又是一个专业。当时没有说要非要怎么样啊，就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值得一想，值得一做。但是真是想做，心里没有数。真正的一个拐点就是开了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弦乐学会来出面组织，在北京广播电台。当时北京有四大民族乐团的团长都到，包括理论家，包括民委的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说一开始只有一个想法的话，就变成一个决心了，就是一定要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都充分肯定啊，就想着一定把这事做成。 可以说，一个完整的竹乐团的成立，为竹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北京竹乐团的筹备成立，转眼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 一开始的时候，提出这个做竹乐团这件事儿，但是没有乐器是空谈呀。当时想的第一步就是做乐器，来解决组成一个乐团必须的这些其他的声部，因为民间乐器最大的特点呢是旋律性特别强，都是吹调调啊，吹一个什么歌或者跟着这个唱腔啊，跟着什么伴奏啊什么的，叫旋律乐器。基本上民间音乐里很少有伴奏乐器，而且更没有低音乐器。低音乐器到现在大型的民族乐团用的还是西洋管弦乐队当中的大提琴和贝斯。 成立竹乐团需要把竹乐器组合起来，对乐器的种类要求更高，必须兼具中高低音，以及旋律乐器、伴奏乐器、打击乐器，尤其需要丰富的音色才能具备打动人心的能力。 所以这个乐队呢，它一方面它有一定的规模，再有呢，它基本的乐队的架构要符合大家这个审美的能力。因为如果一个乐队没有低音，你会觉得很飘，如果光有低音没有旋律，你会觉得根本不可能听，是吧？ 在乐曲竹翠京城中，涉及到几十种大小不同的乐器，其中很多就取材于生活，比如用竹破了加黄豆就可以摇出雨点声，用刷锅洗碗的竹雨棒可以制造密集的雨声。除了这些最质朴的乐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很多竹乐器也进行了技术的革新和改造。竹乐器也不再通体只是竹子，借助金属和其他材质呈现出不一样的音色之美。茉莉花是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这支乐曲的演奏乐器是竹炭琴。历经1000摄氏度的高温碳化出的竹乐器，声音清脆悦耳，王威还为它申请了国家专利。 把竹子烧成炭之后，它的材质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它的声音呢比较清脆的。这个乐器的最大优点呢就是完全颠覆了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竹子所能发出的声音，它有点金属的味道了。 这个手抚摸这个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对对，它比较清脆。这个琴呢确实给我们竹乐团增加了一个新的音色，我们叫它的表现的张力就更加鲜明了。敲敲它的声音呢，大家觉得这是竹子吗？实际上是竹子。不同的音管高低不同，组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竹炭琴。 这首美丽的凤尾竹描绘了西双版纳的民俗风情。乐曲的引子部分使用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竹乐器巴乌，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巴乌是我国彝族、哈尼等族的竹管铜簧乐器，声音独特，它也是北京竹乐团重要的乐器之一。王威和北京竹乐团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竹乐器，其中一些在历史上曾辉煌一时，但现在已经鲜有人知。 做这个竹乐团的时候，首先一条就是立足于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竹乐文化的一种体现。那这样必须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这乐器的种类啊，要考察民间乐器存在的这些丰富性啊。 这种竹乐器叫尺八，它的音色苍凉辽阔，又能表现空灵恬静的意境。当初王威就是因为被它吸引，才开始对竹乐器产生了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东方歌舞团工作的王威去日本演出时，看了日本的竹乐戏，认识了尺八这种竹乐器。回国之后，王威一打听才知道，其实尺八源于中国，福建地区至今还在使用。他翻阅资料发现，隋唐时期尺八是中国宫廷的主要乐器，是日本在盛唐时期派来的留学生和使者把这种乐器和演奏曲谱带回了国。后来尺八在中国主流音乐形式中逐渐式微，却在日本得到了发展，也留给了我们追忆的线索。不仅尺八这种乐器，还有很多华夏文明历史上出现过的竹乐器，在王威和北京竹乐团的努力下，也有望在今天得以重现。 比如说排箫，我们很多观众只是在《芈月传》里边知道中国有排箫，但是实际上呢，曾侯乙墓跟编钟同时出土的乐器里边就有排箫。你像编钟多少年了，但是现在大家呢反而听不到中国排箫的声音了。还有一种乐器叫做象，象是这个互相的相啊，也念象。这个我们念象，它是古代文字记载里边非常多的。以前古代文人就是击节作歌，咏诵这个诗词和一些表达感情的这些语言，经常就是用象来作为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在古代乐器里边，竹乐器比例很大，而且很丰富。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去了解。 很多乐器都失传了，然后您这个工作它有助于找回来一些乐器哈。 不过说把古代的乐器能够还原展现在当代观众的面前，那真是一件特别值得荣耀的事。但是呢，